Stop！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会给你华语流行歌曲，同时还有大家的青春之歌。而且今天的青春之歌要提前一个小时，也就是 right now， 就是现在，在哥哥妹妹的一开始就要送上青春之歌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下个小时，我们有飞碟的 VIP 要来到现场接受访问。今天我们有特别来宾啦。 欧巴的青春之歌， 所以呢，欢迎你现在今天就在第一个小时就可以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之歌了，跟所有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飞碟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你的青春回忆。哪一首歌，哪一首音乐，哪一些歌词会让你听到以后觉得啊，哪兹嘎西，对，就是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室友，我跟我的同学，我喜欢的对象，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听的一首歌。02236399550223639955，先送上我的。就是来自于 All My Pace， 那个时候出道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大小 S 的娱乐新闻超级红的时候，然后跟着他的同学们，在华冈艺校的同学们，那个时候是几七仙女九仙女，那个时候呢，除了大小 S 后来接连的发片的，还有阿雅、刘汉雅、Oh My Pace、吴佩慈也是其中之一。这个时候，这一首歌曲是翻唱日文的单曲啊。那个时候呢，我还记得我 国中吗？然后我有一个同学非常非常非常热爱模仿吴佩慈唱这首歌的唱腔，因此他也是我的青春回忆啊。属于你的青春回忆歌曲是哪一首呢？欢迎打电话进来告诉我喽，0223639955，0223639955。属于你的青春之歌，跟所有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吧。 心里没人能替换我的位置，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有很多别的位置，你给我的卡片写着要爱我一辈子，可别人也收到相同款式。别说今天对我们是个很特别的日子，我知道你拥有太多很特别的日子，有疑问你总有合理的解释，只是当我受够了再说也无济于事。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一脸无辜的样子。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想骗到何时为止。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 0223639955，今天的第一通 ，Hello， 你好，你是谁？ 你好，台中的小珍。 嗨，小珍吗？ 哎，对， 小珍，小珍，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 杜德伟的《为我照顾他》。 为我照顾他，杜德伟。好，这背后有什么青春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前女友的故事。 然后你是跟谁讲《为我照顾他》？ 是他跟我讲的。 他跟你讲什么意思？你爱上了他的好朋友吗？ 不是，就是他要分手的时候讲的啦。 他要分手的时候讲了这首《为我照顾他》。 哎， 那个他是谁？ 我他说他喜欢听这首歌啦。 哎，哦，好的，小珍，谢谢你哦， 谢谢。 严格把关。你好，嗨，你好。 哎，马克， 嗨，你是？ 你好，久违了，我是台新竹的嗨歌赛。 嗨歌赛，你的青春之歌是？ 这也是没什么事。 也是没什么事，拜拜。 骗子，骗子，别以为还有下次。这个骗子，骗子。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就是我要的华顺，新一代宾士原厂机油，效能全面进化，降低油耗，延长使用周期，驱动引擎最佳效能，每一次启动都如同新车出厂。宾士原厂售后服务，让您的爱车永远保持最佳性能。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第27届台湾金品奖，征求台湾企业的杰出创新产品来参赛。获奖后，不仅能获得国家颁发台湾金品奖的殊荣，还有机会参加国内外推广活动。即日起至7月12日开放线上报名，详情请上台湾金品官网。以上广告由经济部国际贸易局提供。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其实我习惯好强， 每一个好强的人内心其实都是柔软的。全新能量歌姬李佳薇最近性格主打好强， 全新大碟相反的是6月8日华纳音乐。 我是黄以真， 没什么好怪的，你也拜托反省一下，怀疑其实对我多下多下，不过是想给你台阶下。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晒到分手，就爱点你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曲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所有人一起分享一下咯，0223639955。 流水无形，像过去的涟漪，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彩虹，我会回来看你。 这样说那样说，这故事到底怎么说？说3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10点多，在空军圈圈里的一个小小小角落，女老师飞向军装，刚结婚1年多，女老师怀了孕，想在今夜说，飞将军有任务，说要马上走。一时一夜不和不巧，于老师他说不出口，飞将军一起打转身走。 无情随落叶飘满地，流水无形像冬去的涟漪，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彩虹，我会 难受，命运实在更难了，谁知那晚飞将军他一去不复返，而女老师她心碎得不得了，独自忍着万分的伤痛，养着小襁褓，而寂寞孤单眼泪失落伤心和烦恼，哪一种他没抢到，哪一种他躲得了，只是在他心中一直不能很明了，到底命运对他是怎么了怎么了。 无情随落叶飘满像冬去的涟漪，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彩虹，我会回来看你。 哟，说也快说也慢了，说也30年过了，是老天突然睡醒了，还是命运的变局换了人做？台北机场的跑道上，长长的迎接人群中，小孩都已30多，而飞机再回来的是传说已久从未谋面名叫父亲的英雄，传说已久从未谋面名叫父亲的英雄。有一句话女老师她30年前说不出口，有一句话女老师她30年后说不出口， 说不出口。有谁泪一直没有停过，有谁伤一直没有喝过，有些痛一直没有醒过，有些话一直说不出口，有些泪一直没有停过，有些伤一直没有喝过，有些痛一直没有醒过。秋风无情随落叶飘满， 有什么话你一直说不出口？有什么歌你一直还没有点出来呢？0223639955。Hello， 你好。 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关一下收音机哦，拜托，求求你，谢谢。你好。 你好，对，我叫老外。 老外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突然间。点了刘德华的黑蝙蝠中会，那我也想点一首刘德华的真情难收。 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 最后如果他是我第一位偶像，也是到现在的唯一的偶像。 谢谢。当初呢，这首歌曲《黑蝙蝠中队》当然是在纪念， 就是纪念黑蝙蝠中队嘛，纪念那个空军这样子。然后这首歌呢其实蛮有趣的，但是呢就是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 Johnny 非常非常爱放，那个时候很喜欢黑蝙蝠中队的 Johnny， 让我又继续想到了曾经 Johnny 也很喜欢放这首歌。 你知道吗，每四个美国人中有一个上过电视。你知道吗，所有因特网点击中有61%点击的是性网站。每天有21个新生婴儿会被错给别的父母，平均每人一年吞下8只蜘蛛。大麻是世界上最广泛滥用的毒品，平均每人每天笑13次。猫王头发的颜色是金色，第一次性交的平均年龄为15.3岁。男性阴茎勃起的平均长度是5.2英寸，4.2英寸的包皮切除。爱斯基摩人把冰箱用来保持食品不被冰冻。41%的人对长着卷发的人不那么重视。20%的女性至少有过一次同性恋体验。你知道吗？没有一种抗皱霜能起减少皱纹的作用。 哇哦！ 的比萨饼送餐到达顾客家中的时间比救护车到达病人家中要快。96%的女性一生至少有一次假装过性高潮。平均每年有3个人死于尝试是否9伏特的电池能在自己舌头上发电。吉斯尼大全开创并保持了公共图书馆中被偷书籍次数最高的记录。蝴蝶用脚品尝味道。全人口中有5%是同性恋。全世界最为人所知的词是 OK， 第二是可口可乐。长颈鹿能用自己的舌头舔自己的耳朵。卓别林有一次在卓别林相向者竞赛中获3等奖。1995年，一头活奶牛从30000英尺高空的一架俄国货运飞机上掉落，砸成一艘日本通往渔船。一家家具公司的货品目录册是世界上唯一比圣经印数多的书。 This is who we are. The facts of life. 生命的事实。02236399555。嗨，你好。02236399555，你是谁呀、 啊、？Hello， 马克，你好。 你是谁？ 是台北小林。 小林，你今天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想点陈小春的《一定要幸福》。 陈小春一定要幸福，给谁？ 嗯， 什么青春之歌，什么回忆？ 这个就是在我当兵的时候， 嘿， 我到了新训的时候啊，那时候跟女朋友就是开始慢慢的没有办法联络了。 你说他渐渐他就消失了，是不是？ 对，渐渐的都没有接我电话了。 然后从慢慢不接电话到后来，他就是你们就完全没有联络了吗？ 完全没有联络了。 哇！你再说是陈小春的什么？一定要信。 是一定要幸福。 你是要送给他吗？ 送给他， 送给他一定要幸福。你现在也找不到他，是不是？ 找不到。 OK， 等一下为你找。 谢谢你。 送给他一定要幸福。现在你幸福吗？ 我还不错。 那就好。拜拜。 谢谢你，马克。拜拜。You see the get hot every time I come through. When I step up in the spot, make the place sizzle like a summertime cookout. Proud for the best chick, yes I'm on a lookout. So banging, shorty like a belly dancer with it. Smell good, pretty skin, so gangster with it. No tricks, only diamonds under my sleeve. Give me the number, but make sure you holler before you leave. I know you like me. I know you like me. I know you do. I know you do. That's why whenever I come around, she's all over you.On with me. Go your girlfriend was hot like me.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a freak like me? Don't ya? Don't ya?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raw like me?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fun like me? Don't ya?Don't you, baby? Don't you? Alright, sing. Don't you wanna call into飞碟电台 ？Come on， 02-23639955，你是谁？ 喂， 嗨，你是谁？ 你好，我是 Zero。 Zero，Zero， 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阿妹的《站在高岗上》。 哇哦，这一首歌的回忆是有点期待。 这首歌是我幼稚园的时候的毕业歌。 你说幼稚园的时候，然后大家小朋友们就大班5岁6岁一起，站在高岗上，然后大哼毕业吗？ 对，就是那个时候毕业典礼的时候要准备表演，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班就是用这首歌，然后跳一些，我们有穿民族服饰，然后也有跳一些就是那一类型的舞蹈这样。 听起来有够政治不正确，什么叫那一类型？好好好，反正就是师长们帮你们安排了这个样子，然后又因为阿妹是原住民，这首歌又蛮野性的，所以就站在高岗上，然后跳一些有点原住民类型的舞蹈这样子。 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剪短头发。 啊？什么意思？你留头发留到5岁？ 也不是，就是那时候都是喜欢留长头发，然后剪短发原因还蛮奇特，就是那个时候幼稚园会喜欢玩一些扮家家酒，然后有一次扮家家酒就可能躺在地板上，结果头发就粘到口香糖 啊，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就带我去那个理发院，就说要请美发师处理一下， 嗯， 但好像本来是可以把口香糖弄掉，然后还是可以留长发的。可是，那个时候好像妈妈跟设计师好像就不知道沟通了什么，反正就趁机把我的长发给剪掉了。 妈妈怎么这么坏？ 我就很难过。结果那个时候，大班之前我都是长发，结果刚好就在毕业典礼那一天，我要短发出现，我就很难过， 崩溃。 对，就是班上同学会突然看到一个短头发的人，然后有点认不出来。 那你现在长头发还是短头发？ 到肩膀这边吧，应该算半长。 那那个时候的短是怎样？被剃成男生头那么短吗？ 哦，对，差不多是这样，就到耳朵那边。 What？ 我本来好像是长到可能有到胸部那边，然后就突然剪到耳朵那边，超短的。 啊，这真是一个不愉快的幼稚园回忆。 对，就是这样。 送给 Zero， 让我们一起站在高岗上，呐喊出我们压力，释放出我们压力吧。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Bye. 02-3-6-3-9-9-5-5 02-3-6-3-9-9-5-5 属于你的青春之歌，还有你的青春回忆与青春故事是什么呢？ Hello， 你好。 喂，你好，马克吗？ 你是谁？嗨。 你好，我是台北 Normal。 Normal 是正常吗？ No more。 No more 吗？不要再多了吗？ 是。 No more。No more， 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 我想点陶喆的《爱很简单》。 哎呦，哎呦，青春故事是， 在我那个年代二专刚毕业的时候，我跟一个喜欢的女生有点暧昧，对，那可是呢，那时候他们家决定把她送出国去进修， 然后 对。然后那我就想说，因为他想要他要出国一两年进修，那我就赶快去当兵吧。对，希望能够解决掉这个空窗期之类的。对，那结果在我当兵退伍的时候他也回国了。 哦，很刚好啊， perfect timing。结果呢 很可惜的是他跟别人在一起。 哦不！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好，跟别人在一起以后，死马怎么样？死会可以活追啊？死会可以活标啊？ 我当时也是这样想啊。可是他跟我说他怀孕了。 哦哦。所以他就已经即将要嫁作人妇了。 嗯，是。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好好的当朋友吧。对，可是听说他最近现在也不是过得很好了。 哎呦， 对， 所以还是有联络方式的就对了。 是透过朋友知道消息。对，不是真的有去联系上啊。就是透过朋友，了解他现在状况怎么样。那只是听说他现在状况不是很好，而且离了婚之类的。 那你现在呢？ 我现在，就一般般喽，单身。 哦哦，所以是有这个意愿想要再续前缘的吗？哇，这已经隔多久了、啊？这有没有20年啊？ 差不多13-14年了。 所以你是有想要再续前缘吗？ 不知道，因为毕竟已经隔了那么久都没有见面了。对啊，那我也不知道我见到他以后是什么样，是我要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他，他要以什么心态来面对我。 老朋友见个面啊？ 或许可以，对，或许可以。那我要好好的想一想要怎么 把今天的音档丢给他吧。 把今天的音档丢给他吗？ 对。剪你call in进来的这一段，说欸，我听到这个故事好像我们哦，那明明就是你。 好像可以耶， 好像我们哦，就突然想到你，不知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出来见个面，对，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啊，因为我据我所知他现在是在某某医院大医院里面当护理师 啊，就很忙碌就对了。 对啊，因为虽然说 FB 上都是好友，那我曾经有丢过讯息给他，可是就是没有看到他已读或者是回复过，因为就是很简单，他生日我丢个生日快乐。对对，那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很忙，还是说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这样讯息，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在上 FB， 就只是开一个账号，因为都是别人照片也有 take 他，他从来不会去 take 别人，或是他自己发消息， 就很有可能他其实没有在使用。 对， 了解了。 对， 好的。 然后这首歌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最喜欢的歌，那时候我们常常会用即时通或 MSN， 那我会用这个通讯软体唱歌给他听。 哇哦。No more, no more。等一下，剩下一分钟，好好的享受你的爱很简单。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十几年前的爱恋，尤其是未实现的爱恋，会一直到现在都还会有吸引力，因为它从未实现过。没有实现过的梦想，就永远都是梦想。 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大家还记得刚刚被兵变的那一位吗？虽然被兵变了，还是希望对方要幸福的这一位，为什么会这么的大爱呢？因为他现在自己过得很幸福。 淹没在城市里看不见的星星，其实人在守着你。你有没有心？你愿不愿意逆转世界结局？朋友忽然聊起关于你的消息，原来尘埃已落地。我为你高兴，为自己伤心，好复杂的情绪。过去往往总是过不去，留成现在最痛的 祝福你。 待等呢， 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30年来，东森房屋为无数家庭找到幸福。现在东森房屋30岁生日，邀请您一起来拥抱幸福。即日起至7月31，买屋卖屋找东森房屋，就有机会抽到机车、黄金等百项大奖哦。 东森房屋。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6月30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是我的选择， 也不是你匆匆的疑问。 金曲音乐人郭顶全力打造浪里游，刘奇君如我专辑，海蝶音乐。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957周，第5名萧敬腾全是爱，第4名张惠妹偷故事的人，第3名孟文蔚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第2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第1名梁文音萧煌奇和平分手。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 欢迎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这一个礼拜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在做一个活动，是 Shawn Mendes 尚恩曼德斯的活动，6月11号到15号的简讯活动，周一到周五每天呢都有一首 Shawn Mendes 专辑新歌，你呢可以在星期五，就是听完了5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之后呢，然后你都知道我们每天放的是哪一首 Shawn Mendes 歌，你把这5首歌串起来，UFO 加上这5首歌的歌名，再加上你的名字，传送到55123。那我们在下个礼拜呢，就会抽出3位都答对的听众，可以得到金盏花植物精华化妆水。今天呢，我可以先提示一下，我们已经放过了 In My Blood， 在我的血液里，以及今天现在你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紧张 Nervous。 A couple blocks to your apartment, you told me to come inside. Got me staring in your eyes, and I'm not usually like this, but I like what you're doing to me. Ah, what you're doing to me. I get a little bit nervous, get a little bit nervous, get a little bit stressed out, get a little bit stressed out, you get a little excited, I get a little excited. Think about you, yeah, when I think about you, babe. 待会下个小时要为你送上的就是我们本周的 UFO 这位 VIP 会来到现场，千里迢迢而来，所以他的通告其实排得满满满，要挤出来这个时间在飞碟电台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说声嗨。至于他是谁呢，下个小时你就会知道咯，带来他的好歌声。 你知道孩子每天带多少病菌回家？ Sharp 空气清净机独家自动除菌离子技术，正负离子主动除菌，搭配 HEPA 滤网，有效滤净 PM2.5 及过敏源，空气干净了，呼吸更安心。 Sharp 空气清净机全面守护家人健康，自动除菌离子变频空调新上市，还有好礼三选一，详情请洽各大经销商及正旦通讯。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2018金曲听飞碟，你想前进金曲奖典礼现场为偶像加油吗？ Aloft 台北北投乐雅轩酒店邀请你加入金曲啦啦队活动，现在就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帮你最爱的歌手与专辑加油打气，就有机会获得第29届金曲奖门票，还有 Aloft 台北北投乐雅轩酒店提供的独家好礼哦！赶快上飞碟联播网 APP， 动动手指前进金曲奖现场，就趁现在！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我也曾经触碰了心，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全球瞩目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川金会，下午1:40，双方签署正式文件之后画下句点。双方签署的文件内容也陆续曝光。外电报道，金正恩在文件中承诺完全去核化，川普承诺与北韩政权建立安全保障的两国新关系。川普指出，他与金正恩建立了特别的情谊，他还邀请金正恩择日到美国白宫访问。金正恩也说，全球即将看到大幅变化，北韩绝对很快展开去核过程。白宫宣布，川普下午4点记者会，晚间7点启程返美。 金正恩的车队已经离开圣淘沙，预料几个钟头之内也会离开新加坡。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中国借给金正恩的波音747专机中午12:54从北京出发前往新加坡，预计傍晚6点抵达。这架专机的下个航程就是新加坡到平壤。中国大陆刚刚也赞扬川金会，外交部长王毅指出，两位领导人能坐在一起平等对话，本身就有重大积极意义，是在创造新的历史。中国再次呼吁全面契合，解决朝鲜半岛紧张态势。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中午协商军人年改草案，不过国防部长严德发请假没到，国民党立委不满，坚持协商要等部长到了才能开始。尽管民进党团极力建议先讨论没有争议的条文，但是经过近一个半小时协商，最终还是没有共识。主席苏嘉全决议下午5点部长出席时再继续讨论。立法院临时会进入第二天，朝野首度协商军改条文。国民党团一开始就质疑国防部长严德发为什么请假，虽然国防部次长薄鸿辉解释，严德发今天排定前往屏东县慰问汉光演习期间发生散训意外的部队，但是国民党认为部会首长出席协商一直都是协商惯例，这个制度不能打破。国民党立委曾明宗也说，协商讨论过程中涉及决策，常务次长没有决策能力。民进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指出，即便部长到场，决策也不会脱离行政院版本太多。朝野协商的重点是在各党团，真正能够改变条文的是朝野各党团的意见。最终双方没有共识，主席苏嘉全才是国防部尽速联络部长，下午5点继续协商。国民党决定提名新竹县副县长杨文科参选新竹县长，积极争取党内提名的国民党立委林维洲今天表达遗憾，但是参选人完成登记之前，他会继续争取。国民党新竹县长提名难产，原先决定以全民调决定人选，但是中常会通过中常委姚江林提案撤销原决议，授权中央提名协调小组研定策略处理。国民党组发会主委李哲华今天证实，中央提名协调小组决议明天向中央提名审核委员会，建议提名杨文科参选新竹县长，送明天中常会通过提名。林维洲强调，8月27号开始参选人登记前，他会继续争取代表国民党参选。既然党中央可以更改提名办法，日后中常会如果可以以胜选为考量，也可能有新的变数，所以他还有许多机会可以代表国民党参选。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74点，成为2287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点，成为2468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27点，来到308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43点，涨幅1.4%，来到1031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20点，成为3118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点，来到3438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4点，来到11144点，成交金额1796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860兑一美元，台币贬值3.9分。日元以110.34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61美元。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南部、东南部含蓝雨绿岛及恒春半岛可能出现长浪。今天预测气温，北部、东部、澎湖28到32度，中部、南部31到34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哎，阿美婶，好久不见啦！ 阿布，你妈还在领原住民给付对吧？ 对呀，但我们一直收到劳保局寄来她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奇怪，不是已经在领原住民给付，为什么还要再缴国民年金？ 因为原住民给付只领到65岁的前一个月，满65岁以后就没有原住民给付可以领了。你妈在领原住民给付的时候，如果同时符合国民年金加保资格，还是要缴纳保险费，这样年满65岁的时候，就虽然不能再领原住民给付，但有老年年金给付可以领哦。 这样哦，谢谢阿美婶提醒。

到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然后刚刚上个小时已经预告过的，我们今天的 VIP， 我们今天的 very important person 就是 Sarah 刘惜君。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惜君。两位好， 你好。 是的，然后呢，在刘惜君要来节目之前呢，我觉得现在网络非常非常方便，我可以在短短的三五分钟之内 认识他吗？ 复习完你的人生。 听起来感觉我的人生很 不是 空白。 你说三五分钟就可以讲完？ 对， 好，不是这个意思，是你很有名，所以在网络维基百科上都查得到。 你有看过自己的维基百科吗？ 我没有，我们那边就是用 百度啊，百度也是一样，也是一样的东西。我觉得维基可能也是从百度那边搬过来。 超过来的。 对啊，对啊，对啊。嗯，好，所以呢，我们知道刘惜君是一个非常非常会唱歌的人，从小开始征战沙场，15岁， 哇，现在是口白人生， 是，15岁崭露头角，拿回了很多的奖项。接下来呢，就是你知道在中国地大物博嘛，对不对？就是从那个小的小区，然后在那个城镇，然后在省的，然后全国的 扩散出去， 然后到了快乐女生，全中国都认识你了。嗯，之后呢就出了专辑，然后一张接着一张，中间呢也得了一些病。嗯啊， 听起来感觉 急转直下。对，然后呢啊，欸，你现在对脚踏车还是会有恐惧感吗？ 为什么转那么硬？ 因为之前，因为在那个网络上面，就是有看到一个，是你之前有一次因为你的脚踝被脚踏车给什么卡住，还什么因而延后了发片一年的计划，这样子。 其实那个没有，其实是就是刚刚说你说我生病的时候是另外一件事情，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我脚踏车这个事情。 那我们要先聊脚踏车， 先聊脚踏车。我想先聊 脚踏车。这么看起来我的人生还是挺丰富的。 是啊，是。 对，脚踏车是吗？脚踏车是我大概发第二张专辑，那张专辑名字叫《拂晓》。在那张专辑的录音的过程当中，就录制的过程当中，然后练气，然后就是我就用骑脚踏车的方式，结果不小心就是把脚不小心绞到那个脚踏车。 我有听说过轮子会绞进一些女生的宽裤或裙摆或是围巾， 但没有听说过脚踝整个绞进去，对不对？ 它是绞到了我的鞋带， 然后你就被缠进去了。 对，因为骑得比较快，然后就 你是女飙仔。 所以你骑脚踏车飙车哦？ 就对啊。 如果你飙车的速度很快，然后你的鞋带捆进去，感觉你翻过去是一瞬之间的事情。 对，就是非常不合理的，然后就绞到了。然后其实就当时我绞到之后，其实并没有觉得 怎么样， 然后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好笑。因为一般绞到脚这件事情，感觉像是以前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然后可能在路上骑车不小心会遇到的事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那么大时候，我自己把自己给绞了。然后我自己觉得很好笑了，但是的确受伤比较严重那一次， 然后就笑不出来了。 没有，我是事后才觉得哇，伤口很大，因为当时就去了医院，然后脚后跟缝了18针， 18针很大哎。 对，然后就比较深，然后又看见脚筋。然后就等于说缝合伤口可能就复就是缝两层那样子，才就是 脚筋 是被挑断脚筋的意思。 没有， 从此以后不能练舞了。 没有，看见了那个就是，但幸好是没有伤到，不然的话就走不了了， 一跛的这样子。 对，可能就可以领残疾人证。 好，所以这是脚踏车事件。那现在你还敢骑脚踏车吗？ 没有阴影。 哇， 速度也是一样的快， 会慢一点啦。 那你这样来台湾宣传，你不会想要体验什么 U-bike， 就是会在路上探索城市那种感觉吗？ 我会愿意啊，但是就是慢点骑吗？ 慢慢骑这样子。 对啊。 你可以带他来一场台北的， 你说共享单车吗？ 对啊，就带他去玩这样子。 你有时间吗？你这次来是不是很紧？ 这次时间是比较紧，这次来会来就是这个星期嘛，这个礼拜都在做通告这样子，然后就这一个礼拜之后就会离开了。 对啊， 下次来再约你。不能约吗？ 当然可以。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也想问。 第二件刚刚提到的是你就是骑脚踏车在练气的时候是怎么练气的？ 就是骑脚踏车其实它会就是用力蹬嘛，然后会有起伏，然后我可能在骑的时候就是会唱歌， 一边骑一边唱歌， 对，就是有可能有一些人会边跳边唱，比如说练气边跳舞边唱，或者边举哑铃边唱，我就可能是边骑 边唱， 对对对对对，而且会唱的相对比较大声，然后这样的大声的话，那你骑过去，别人就是觉得说，呜，一阵风溜过去也听不见你唱什么，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你不会有那种就是有时候我们骑或者骑机车旁边有人的时候，你的声音会自己缩小一下，然后过那个人都在放大，这样没有，就是一鼓作气一直狂唱这样子。 那样就练不到了，就是突然间小，然后又变大，那也是一种练法了。但是最初的时候还是会大声先唱出来， 不用在乎其他人的眼光，就是，我的目的就是要练气， 我要骑得跟骑马一样快。 在这一张新专辑当中啊，叫做如我，然后呢里面也有一首歌曲就叫做如我，我很想知道如我这首歌是一个怎么样的意境，还有那个时候你接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理解这首歌的。 如果这首歌其实是这张专辑的标题歌曲嘛，对对，是同名。 对， 然后这首歌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和制作人是郭顶。 是的， 对，我跟他是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是第三次，这一次是第三张专辑的合作。那这一次他其实在这当中一个制作人有两个了，一个是郭顶，一个是郑楠，两位。然后郭顶他们两个分别就是承担专辑的一半，一人五首的制作，然后郭顶是这五首呢，除了制作以外，他是全写。如果是其中当中的一首歌，如果的话，我在刚开始接到这首歌的时候没有歌词，是 demo， 然后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感觉，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因为 demo 也不长这样编曲， 所以 demo 也不是这种电子音乐氛围，也不是飘渺的，都不是， 不是不是，但是他的 demo 一般就是钢琴 哦， 然后但是雏形有的，因为它毕竟是电子的东西，还是得要听出来样子，雏形是有，没有那么电，没有那么结构，也不是这样子，就是加，就是中间有一些玩了一些律动的变化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听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然后但是当他把歌词写出来，词也是他本人写的，然后写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中了， 对，中了我的心，因为我觉得就是很禅意，然后很简单歌词，然后歌词其实特别的短篇幅，但是就是很有哲感觉，就是有深意吧，然后是看似简单，其实那里有很多丰富的东西可以去体会，当然比较抽象了，因为我这个歌其实也比较抽象，跟他音乐还有歌词都很像， 对啊， 但是其实就会，当然我会反应想的比较深啊，我觉得他就反映到人生啊，他就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是其实化繁为简就好，所有的事情都是从简单开始，我们出生那天开始就是婴儿，然后中间经历社会，然后比较复杂，然后之后再回到最简单的状态，然后就是一个这样子化繁为简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生观吧，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因为歌也是专门给我写的，我觉得他有写到一些我想要讲的东西，对，毕竟跟他也是认识太久了，有很长的时间彼此看着自己，彼此看着对方的一个音乐的进步，我觉得很开心啦，因为原来他曾经一开始第一次合作的时候给我写的情歌，就那个时候可能比较像大家理解的我， 是 就比较温柔，可能看着可以唱情歌，声音比较温柔，但是他可能发现我骨子里其实是一个还有一点点性格的人，就是比较我人比较直爽，然后还有就是脾气也是有的， 就脾气很硬， 脾气是直接的，对，当然我讲道理就是直接的脾气，然后他就想，其实也在音乐的角度来讲，他也想让我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一次电子的东西， 对， 我就觉得还 很感谢他一直在音乐上面有对我有很强烈的嫉妒心，让我去尝试新鲜的东西。 是， 我很开心啦。 所以如果你是 比较沉重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听电子音乐专辑的话，其实我这一次在听就是刘惜君的《如我》专辑的时候，我有吓到哎、欸。对，就是如果你是喜欢听电子音乐，包括我，就听了以后，其实这一张是有一半是电子音乐，就 对对对， 是蛮重的。那当初在讨论的时候，有想过要整张都做成这个样子吗？因为你最后你还是算是有点取舍，还是加了一些的比较柔的情歌回来这样子。 嗯，对，其实是怕，因为也不是怕啦，其实是觉得说大家可能对我的接受需要给大家一点点反应的时间。 哦，你说从纯然的情歌直接就是开到100变成电子那种实验的氛围，实在是会落差太大。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朋友可能还好，对我没有那么深的了解，但是对于内地的朋友来讲的话，如果一下全转电子可能变化会太大。因为我原来的风格从第一张爱情花园到后面其实都是唱情歌，然后主流的情歌，然后比较轻柔，当然那个时候也比较小，也比较唱的比较少女情怀也唱过。然后我第三张专辑是一张翻唱邓丽君的专辑，然后也比较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 比较美声 柔唯美的感觉。那其实到如我这张的话算是变化 已经很大， 太大的话就怕大家接受不了。 是 有考虑啦，因为这肯定公司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就另外的半张就是交给了郑楠去做。对， 所以等于这张专辑的两位制作人郭鼎帮你就是 push to the edge， 就是推到极限那边去，然后郑楠呢就是顾好你的情歌部分这样子。 他是要有一些大家可能听起来能够日常就是想要跟着唱可以唱的一些歌，所以有让郑楠这边就是写到一些 还是要市场考 项东西。那其实还是比较偏了，因为有逼郑楠，我跟他第一次合作我就开始逼他，我说你要给我写的东西尽可能你去不要限制你自己，然后去写一些你不想让别人唱或者说你不敢让主流歌手去唱的一些东西，你看看可不可以 试试看。 对，所以这张专辑他有两首是他写的，然后也算是有他压箱底，一首是他专门为这一次专辑写的，另一首是他压箱底的一首歌。另一首歌叫该忘了，压箱底那首歌叫该忘了，是他好多年前写的。然后本来是整张专辑的歌都定完了，然后都决定好了，然后我到他那儿去定题，然后 乱翻他资料夹 说的没错， 就是讲就在那点来点去点来点去这样。 没有啦，我没有上手啦，这样太过分我就跟他说，我说完之后我就说，哎，你，我说你有没有一些 压箱宝 好货没拿出来。然后他也很爽快，他说，哎，我看看。然后他就开始翻电脑，翻了就给我放了几首，其中就是这首该忘了。然后我一听的话就是决定了 喜欢， 换掉了另外一首歌。要跟那首歌说一个不好意思。对，但是我觉得就缘分吧。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专辑里面的《如我》。然后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真的是很惊艳。就在第一，我觉得在听你的专辑 开门曲， 第一个电子鼓声下去的时候，我就这不是我想象中的 Sarah 哦，是这张专辑。然后第二首听到第三首的时候，我真的是哇了一下，因为好像回到90年代 Fat Boy Slim 那个流线胖小子的那个编曲的感觉，想让大家来听听看。 待てね。 劲歌金曲。 人生必经的风景，梁文音、萧煌奇，和平分手。 1250天欢愉，却没记忆的雨，忘掉在下个旅程继续。 抱歉，我不适合是伴侣，至少最后一刻，别让你受委屈。 最佳男女对唱情歌，金曲歌王萧煌奇刮刀，梁文音最新爱情练习曲《和平分手》。 和平分手，爱已别无所求， 谁都不必太内疚， 接受无心犯的错， 也好过费心。 爱情事业，全新北中南巡演，副驾驶座的风景，陪伴你度过所有人生景色。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老婆，不是说要吸地，还在等什么？ 哎，在等充电呢。 吸地还得等充电，那就逊了。LG A9 无线吸尘器，随时更换电池，打扫不中断。限时6月底前买特定机型加赠电池，买旗舰机送2000商品卡，要买又快。 人生总会遇到一些意外，这时最需要有人陪。 和泰产险您好， 和泰产险陪您安心度过每一刻，从车险、旅平险到住宅险、商业险，全面守护您的人生、家庭、生活、事业。 和泰产险最保险。 爸妈都不了解我怎么办？ 和另一半观念不合，每天都在吵架， 工作与家庭好难兼顾，谁来帮一帮我啊？ 让四一二来帮一帮你。 啊？什么？ 不论是亲子沟通、夫妻相处，或是人际与自我调适等困扰，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让412帮一帮我哦。手机直播请加02。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现场是刘习军。 我真的觉得不能被就是刘习军这个名字，如果你完完全就你没有看任何节目，你不认识他，你知道现在有个女歌手，她叫刘习军，发了一张。 平常你怎么喜欢人家叫你？ 他们都会叫我，因为内地说“西”这个“西”这个字是“西”医生嘛，他们叫我“西军”。 西军 对， okay. 然后或者是像你一开始介绍我 Sarah 也可以，对对对，我也会回头，我也听不懂。 因为我刚刚瞬间就是刹车了一下，虽然我有一位学姐，她叫刘玲君，我刚差点讲 叫学姐的名字， 对， 你叫 Sarah 好了。 刚聊天聊一聊，觉得好像跟学姐聊天这样子。要给大家听的这一首歌曲，就是刚刚说到了如果，我觉得很像90年代 Fat Boy Slim。 然后这一首歌曲呢，我说这张专辑简直就是电音爱好者的心头好。这一首歌曲呢，只是听起来很像 Moby 的 Pure Shore 的感觉。这首歌叫做你忘的我忘了。 给大家听一下，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西君的，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我在这边已经有看到一些听众朋友们有说啊、他们很喜欢你的某些歌，然后说完要给你打 call 这样子， 打 call 是的啊，打 call 西君也要介绍一下什么是打 call 吗？ 打 call 就是直译就打电话嘛，那、其实意思就是给你加油的意思， 对，其实就是 导、给我打个 call 吧， 其实就是导师。为你转身 就是打 call 差不多意思吧，就是为你加油， 是 然后不停地为你打电话 西君，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吧。你忘的我忘了， 我差点说成另外一首歌。你忘的我忘了，其实这首歌是我觉得怎么讲，它其实唱的就是我觉得比较，我从意思上去讲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是比较会顾对方的感受，在感情上来讲、可能有一些感情有些人想永远记住，但可能对方想你想永远记住，对方可能不想。 哦， 那尊重对方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想忘记的话，那我也就假装陪你忘记。 哦， 就可能从感情的意思上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从音乐上去表达的话，就相对比较空灵一些，这个感觉就是，反正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有让我有一种画面感，就是在水里。 哦，在水里面唱的时候，对， 在水里去唱，其实会有一种窒息的感觉。但是同时呢，又是比较深刻，你会记住那种在水里的那种，不像在陆地上，就是你听得见所有的声音，你在水里是什么都听不见的，其实就只剩下你自己。我觉得是一种这样的画面。 在 APP 上面也有听众说很喜欢你唱刚刚那首歌的方式、对，就是那种那个低音的感觉啊，哼唱的感觉太酥了，太喜欢了， 酥，太酥了，酥 跟现在听到就是比较甜的东西又是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是，我现在如果这张专辑其实整个风格都变化还挺大、而且其实我觉得唱的更像我开头讲的，更像我自己了、越来越像我自己内在的我。其实像我在做这张专辑包括上一张专辑之前，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你说我生病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 我是有过3年的时间是消失的，就是完全不见，就我也没有跟我的歌迷朋友去讲、说我怎么了、然后其实我是生病了的、我嗓子出了一点问题、然后是这边说是自主神经，我们那边叫植物神经。 哦，原来植物神经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看维基，我想植物神经是哪里的神经， 觉得有点酷，是不是？ 对， 自主神经、就是乱，就是紊乱、然后就等于说我 花了很多很多的方式和时间去治疗自己。 嗯， 因为一开始并不会往神经方面去想，因为那个东西不好探测。 所以你是哑了，还是会觉得使不上力？ 是不能唱，就是唱歌跑调，然后破音，说话 无法控制你的声音。 对，因为自主神经其实不受控， 嗯， 就不像动物就运动神经那种。 跑调的意思就是我想要唱音阶哆来咪发嗦，然后你唱出来不是哆来咪发嗦这样子吗？ 没有说特别的明显，但是就会影响我的音准。 嗯， 就是我如果要 你是个专业歌手的 话，对，如果对于大众来讲的话，那其实唱 KTV 就还好。但是你如果是要录音的话，那是很麻烦。 是， 对，你控制不了，而且那颗音你会唱得很吃力啊，你吃力的音才会跑掉嘛，跑掉吃力的话，你就根本就是整个声音状态就是紧绷，然后就会破，然后反正就不好，唱出来你也没有办法投入情绪，然后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说话都很困难了。 哦， 就是跟朋友 说话会跑掉， 说话 不是流 去， 那也还不是这样， 不是这种， 啊、 我想象错， 那也还蛮有个性啊。我倒是觉得还挺有点，没有啦，不会跑掉，但是就是会说，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话很实，但是我会说到最后啊， 哦，没力气了， 就没 发不出声音来， 我不想讲。就这样子就说不出来话。 哇， 就当然自主神经会受自己个人情绪的影响嘛，所以其实后来的话是找到了病根，就找到了是神经上的问题之后，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再做一些物理的治疗，慢慢的好起来。然后其实现在整个说话和唱歌的状态也比以前更加的踏实实在了。 所以这等于算是什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 有，我自己觉得我当可能大家看这件事情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起落，但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就是这种心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有过那个过程就不会去那么注意自己的健康，还有自己可能也是太劳累才导致生病嘛，然后不会那么注意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是多么的珍贵。对，我就会更加去珍惜去每一张专辑的制作，每一个演出的机会，每一个跟喜欢我的人交流的机会。对， 那我想知道怎么样，当初就是你找不到的时候最后是怎么找到的，怎么找到是植物神经就自主神经失调这个部分， 碰到了一个专门是喉咙这一区块的、 声带权威， 神经专家 啊，神经专家， 对，这一块神经的一个专家，然后他就是给我下的诊断，但是其实因为到最后的话，我中间试过很多方式，中医、西医、吃药、打针、针灸，然后针灸就是把你舌头拔出来，针到就是后咽，就后壁，就是后咽壁上面去点刺，然后包括这里全扎的针，全身扎的针都试过，吃药干嘛都试过，但是就没效啊。那时候已经三年了，两年半的时候， 身心俱疲耶，其实 对，其实挺沮丧的，对，但是就是病。也是病急乱投医，就其实什么都想都会去试一试，为了让自己好起来，所以他说的时候我就说觉得哦，因为吃药什么都试过了，也没有用，就差点要去手术了，但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手术的 也不知道手术什么 部分，对，因为不像是长茧或什么的，可以就是去切掉或什么，那就他说是神经问题，那就是半信半疑，去接受治疗，去做一些复健的。 那个治疗是什么样的治疗？怎么样好起来的？ 就是一些发声的治疗。其实因为我说不出来话嘛，首先在心理上要克服这个障碍，不要去害怕说话和唱歌，然后不要害怕，因为你越觉得唱不出来，你可能会越轻声音，比如说哎呀我现在喉咙很痛，可能就会这样讲话，但不要，你可能就变成说你要说这句话是不是我现在喉咙很痛，大声的说出来，而且直接的， okay, 不要去拐弯，不要去用气声啊，那种方式，慢慢的先恢复到一个你声音有落点的方式。会不会讲得太专业了？ 我想听专业， 着迷耶， 想听专业。对，怎么样治疗自己的声音？ 就声音回到一个你能够觉得很实在的有落点。什么叫有落点？就是你有气的支撑，就是你掷地有声，有没有？就是说话 你想让你面前这人听到你说话， 想象外面的那个墙，我要把我的气投出去， 对， 到那边，嗯， 对，你用气的方式把你的 看对面的工作人员看得见我声音了吗？ 就是你用气的方式，然后把声音 传出去 ， 嗯， 然后。不要去惧怕他， 嗯嗯嗯， 不要惧怕大声去讲话，当然这是有方式的啦， 嗯， 这是你要有一个基础，就是你得有气的保护性， 嗯嗯， 就是你要气息支撑他，因为如果你干喊的话嗓子也会破， 也是伤的， 嗯， 对啊，是啊，就用这样的方式慢慢的首先建立自己说话的信心，唱歌的信心， 哇， 其实再去做一些真正的可以对我这个神经有帮助的一些事情， 嗯， 其实就是慢慢慢慢一点回来。 嗯，所以其实蛮心态上面的调整，心态是很重要的。 对啊，因为我其实那段时间已经有点焦虑，也有点点， 嗯， 有一点点抑郁，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哎， 嗯， 就有已经有放弃当歌手的念头。 嗯， 因为觉得唱歌也唱不了，其实是双失的心态，就是失去了我自己的歌手的事业， 嗯， 也失去了我自己热爱唱歌的心吧。 嗯， 对， 嗯， 喜欢唱歌的 双失， 双失的心态， 那个新名字双失的心态。 嗯，对，就是对我来讲的话，就是乐趣也没有，然后工作也没有。 嗯， 对，那其实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办。 嗯， 但是就有已经有放弃的念头了。 嗯， 但是很及时就是遇到了这个挣扎，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就是了解自己更多了，知道人不单单是会头痛发热，而其实喉咙还会有一些神经，不一定只是长茧， 嗯， 它可能有很多东西是你无形看不见的， 嗯， 就像中医的穴位一样， 嗯， 就检查不出来，但是你它就是存在啊，它就是对你有帮助。 嗯 嗯， 嗯，为各位送上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在这张专辑当中叫做同一件事， 坚持没什么感同身受，或冷眼看着差异来自某一个念头，不见得证明什么，从不算巧合，那样子的你遇见这个我， 我自己私心，因为在我的节目，所以我放我私心喜欢的歌。那如果 Sarah 你自己要在这张专辑里面选一首歌的话，你会想要选哪一首歌呢？ 我会选说完吧。 说完， 其实它是不是那么主打的一首歌？ 对啊。 但是说完这首歌在之前都比较少提到，但其实它是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这首歌讲的其实唱的其实是，人可能有了一些人生经历之后，再去回去看你过去的时候，有些东西就是忘不了，有些事就是不能忘，永远在心里，哪怕可能留遗憾，就是可能假设哈，假设是你过去的恋人，但是可能是你的初恋，或者是说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一段感情，哪怕是失去，有一些人互相还喜欢的时候还是会分开，可能一些客观的因素，但是你不会，你年就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想起来，还是觉得说很值得，会有这种事情， 很值得，所以是好的一个心情咯。 就是可能你现在回想的话的确不合适，可能迟早都会分开，但是就是值得经历那么一段感情。 就像刚刚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说喜君得的那个病一样，对，就是也不能用值得这两个字，但是会让你更从今以后就是更保护自己。 其实它就是一个经历嘛， 对， 或者说对你来讲的话，人生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是结果啦，最重要是过程你经历过这个人或者这件事情，它带给你曾经有开心 的成长 就很好，其实就够了，对啊。所以说完这首歌其实唱的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其实设定郭顶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设定是一个年长的人，就是长者，老者，然后在回忆他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觉得特别的淡然，然后怀念的可能不是谈恋爱时候的激情，反而是最简单的生活里面，就是你靠着我肩膀的那种平淡，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那当初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有特别想要用一个我经历过， 就带入一个画面跟故事吗？ 我是 Sarah 姥姥唱这首 姥姥， 对对对对， 没有没有，但是我有去揣摩啦。而且其实我觉得这首歌难点就是在于返璞归真这件事情很难，你怎么样可以简单，不能有太花俏的技巧去唱它，然后你又要唱出来它的深度和深刻，其实还挺难的。 是，我们今天最后呢，就来听听 Sarah 自己推荐这张专辑，也许呢不是主打歌，可是就是返璞归真，然后也是在今天的访问当中，你可以一直听到，不管是从一开始的《如我》这张专辑跟这首歌曲，觉得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如开头的字，然后好像就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吧，从一开始就是简简单单的，然后开始我们把人生活得很复杂化了以后，最后我们还是要 回到简单的自己， 回到很简朴很最后的简单。 所以这首歌是最后一首歌了吗？ Yes 啊，好可惜。但我想说你也会放我主打了，这首歌就是推荐一下给大家吧，但其实有很多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这节目真的觉得 特别的开心。如果一小时就是从头能放到尾最棒的这样子。 没有，我还是其实除了放之外，也很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有关这个专辑后面的一些故事，但是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对啊， 舍不得走， 真的 时间真的很快， 很开心， 谢谢希君来，谢谢， 没有，谢谢你们。 有一个问题，要怎么样能够多知道喜君的消息呢？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对，然后会有一些我的动向，包括我的公司，会有微博，官方的微博，大家可以关注。其实搜我的话应该都能找到。 在台湾因为宣传非常非常紧，也没有什么歌迷见面会的实体活动，对不对？ 对，但是今天是刚刚上午中午的时候刚刚做完我的一个 记者会 、这样子，记者会直接过来， 反正这个礼拜要先忙，之后有没有活动再说这样。 好，我内地的话还因为这张专辑还在宣传期，还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一些签售，希望大家可以上微博关注。 好的，期待再来，期待再遇见你。 好呀，谢谢你们， 拜拜， 谢谢， 拜拜，谢谢大家。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预防新型 A 型流感，注意五个爱，六个卖关节。食物件爱煮熟，爱骨来洗手，爱注射疫苗，爱做防护措施。有症状爱紧给医生看。卖吹食，卖接触饲物件，卖放线，卖牵着人做伙饲，卖去养禽场，卖买不明的禽鸟吧。民众若是有类流感的症状，爱赶紧就医，甲医生讲旅游史甲禽鸟接触史。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年暑假，我爸爸要带我去北海道玩住露营车，还有教练叔叔带着我们做蜡烛、挖马铃薯、看薰衣草花田，还有好多美景呢。 还在羡慕别人家的假期吗？芬达旅游让您跟着达人一起 RV 玩转北海道，安排五星营地住宿，全新露营车，全台唯一玩家带路全包式行程，早鸟报名再送热气球体验哦。 芬达旅游带您打卡全世界。 哎，你哪会无走船？ 唔敢走啊啦！故宫所讲，我走船超过半年无回来台湾，就停止我的身心障碍津贴。我不服啊，就写诉愿书去诉愿啊啦！ 即马解决了未？ 即马嘛唔知案件办到什么程度啊！听讲诉愿委员会先了解我的诉愿理由，甲故宫所的答辩理由，才来做决定。我烦恼诉愿书无清楚，佮申请到场陈述意见呢。要我唔知当时会通知我到场咧。根本无心情走船，干来当留在厝的等通知。 唔免啦，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有提供诉愿案件进度手机简讯通知，会当透过手机啊了解案件办理的进度。你赶紧申请啦！ 人民提起诉愿以后，若是不方便查询诉愿案件的进度，会当申请简讯通知服务。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会即时提供诉愿案件办理的进度，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网站，或者是卡199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2018陈晓东 Planet XT 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7月28晚上7:30，南港展览馆。购票请洽玫瑰售票系统及四大超商。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UFO。 送走了 Sarah， 送走了西君，节目也要结束了，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然后除了关注西君，可以在微博上面搜他，可以直接找刘西君，你可以找我们、哦、我们没有微博， 我们以前的 我们青春点点有微博， 但是大概 5年没登入， 然后也忘记账号密码吧，然后上次发文好像在发麦香红茶还是什么的， 忘记我们真的不记得，我们 就是那个不值得追踪。 那你可以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啊， Facebook 可以搜寻玛丽的象牙塔，然后 欧马克， 对，可以搜寻欧马克，可以搜寻在 Mark Orange YouTube 上面搜寻马克信箱。就这样咯，跟你说声拜拜，还有 You're awesome， 你很棒。 相信软方向，至少哭一场，丢你钥匙去锁进胸膛，别该放弃的越没那么好忘。我以为爱是忍让，不看不听不想，是最好的体谅。而没想到回头望，想藏你在拥抱，你藏匿在远方。爱和不甘心很像，让人黑暗依然好长。 全主打。 人生必经的风景，梁文音、萧煌奇，和平分手。一起来。